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楼影想去握持小池垂在轮椅侧边的手，阿林却从一侧匆匆而来。瞧见楼影时，他微微一怔，先向公子施行了礼，方才道： 大公子，十三皇子来了。 哦吼，这可没演过。 你就说我卧病吧。 小的试了试十三皇子的口风，他说若是您还病着便要进来看了。我也不晓得您何时能从公子师那里回来，怕十三皇子扑个空，只好照实说了。 末了他又补充道： 十三皇子说不急，在花厅等您。 去呗，还能咋地呀。池小池就去了。和上次相比，颜渊恒除了换了个位置，坐在了六皇子上次坐的上手，整个人的动作姿势神态差不多就是 Ctrl+C 加 Ctrl+V 过来的。池小池怀疑他喝的茶叶都是按照同一个比例调出来的。池小池入花厅，按照上个世界参见赤云子的行礼规格。 参见十三皇子。 上位的颜渊恒明显一愣。嘿，池小池心想，很好，砸锅。他反应不慢，对颜渊恒俏皮的眯眼一笑，麻利的自己救了自己的场。颜渊恒没再怀疑，放下茶杯道： 身体如何？ 池小池起身道： 李太医自是医术一流， 头风缠绵难愈，莫要小觑。 真是劳烦十三皇子了。昨夜不知看了几本医书。 颜渊恒举杯饮茶，一字不发。不过是翻了十余本医书，背记了一些关于头风的部分。池小池想：哦，好一个冷酷男孩啊。颜渊恒全不知自己在池小池心目中现在是怎样的形象。喝过茶后，他便望着池小池一语不发，像是在等待他开口。猜心吗，少年？要是换了别人来，眼前人兼具皇子和故交双重身份，一个搞不好就会崩盘，估计早慌了到处爬了。池小池不，他稳得一匹啊，他相当敢于带节奏。池小池略略正色说： 十三皇子，抱歉，失约了。 颜渊恒也察觉到了他话中的距离感，有点不适应。 无妨。 石庭云一向性情活泼，从不怕冷场。颜渊恒还没试过主动找话题，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开口了。他深思熟虑很久道： 身体如何？ 池小池不动声色地打太极。 李太医自是医术一流。 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。颜渊恒无语。 有事的话我就不叨扰了。 颜渊恒品出了些味道来，起身告辞，并很好地掩饰好了心中不舍。颜渊恒自年初起忙碌至今，为的就是让父皇看他入眼，好求来连续两日的休沐。他元旦时约好了在花朝节时与石庭云一道去打马球，他为此期待了整整两月。石庭云做了他十年伴读，日日入宫相伴，在南疆打了两年硬仗，凯旋后自然不会再做他的伴读了。父亲有意调拨他去军部校职，石庭云自称被懒婉拒了。但颜渊恒只想，他是严遵石将军之令， 除了带领冠以王族之名的北府君外，石家不沾染任何朝堂中事。于是年纪轻轻的小将军坐着他的纨绔，打算趁年轻诞下一子半女，将来去守严家的边疆。他们都不再是孩子了，能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。但在严元恒的心中，石庭云仍是那个敢撬六皇兄的酥饼给他吃的小半毒。严元恒吸了一口气起身，路过他身侧时，他有些按捺不住，按住他的肩膀道： 苏城，你…… 他本想说些什么，但只见刚碰上严元恒的肩膀，池小池便脸色骤变，身子极剧烈地颤了一颤，双膝狠狠砸上了花厅地面。他脱口而出： 小奴卑贱，不敢玷污皇子万金之躯。 被跪的严元恒愣住了，跪地的池小池心想：我靠，疼啊。严元恒这下脸色是真的不好看了，以石庭云的个性和骨子里的精傲，哪怕是玩笑自称为奴，这也实在过分了些。他后退两步，凝眉不语，等石庭云解释。眼前的石庭云微垂眼睫，神态如常，看起来并不打算解释，也并不想开玩笑。这倒把严元恒搞糊涂了，这算什么呀？是严将军知道他行为不谨，又训斥他了？还是他听了那些个不着调的闲言闲语，故意自贬，打算同自己划清界限呢？严元恒心乱成一团，也不想听石庭云的解释了。 罢了，你起来吧。 石小池从善如流，坦然起身，顺势观察了一番严元恒的脸色。好了，心事重的严小皇子大概已经自己为自己解释完毕了。没有世界线，那意味着谁都不可信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不按常规行事，试着打破一下既有的平衡，也许会有意料之外的收获。而他的收获来得太快了。严元恒走到门口时转过身来，恰与送他出门的池小池面对面。 我对你没有那种想法，那些市井流传的无稽之谈，你莫要往心里去。 严元恒冷冷解释完后，一回头一脚绊在了门槛上。不过十三皇子毕竟是十三皇子，王族包袱相当重啊，稳住底盘后就走得潇洒如风，一眨眼就没了影。刚结结实实跪了一下的池小池追了两扇月亮门，愣是没撵上。他折返回花厅，楼隐已经等在里面了，手里握着一管伤药。严元恒还在时，池小池便注意到窗边有一道飘起的黑密林，他也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了。注意到池小池进来，他敲了敲身旁的椅子。池小池乖乖上前坐下，卷起裤腿。刚才那一下当真跪得不轻啊，红了一大片，可能会青紫。看到原主的腿时，池小池也愣了愣。左小腿迎面骨上有一道极其明显的暗红旧伤，当初该是被巨力打断了骨头。右腿侧面像是被马刺划过，伤疤沿着肌肉一路上行，直消失在了微肿的膝盖上方。跟一身战伤相比，这一跪跟蚊子咬的没差。池小池看着就觉得没必要，把裤腿往下拉，突觉小腿一凉。楼隐俯身握住了他的小腿，他的手是寒疾病人的手，一年四季都是透心的凉，碰在少年将军常年滚烫的皮肤上，像是一块冰碰上烙铁。池小池跟被烫了一样，膝盖下意识的移动，双腿分开了一点。楼隐把蜜梨掀起，低下头给他敷药。池小池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放，索性直盯着天花板看。 小伤而已。 楼隐不语，把药膏仔细匀开，还被药味呛得轻咳两声。 就是跪了一下。 楼影没有回应。 用个屏蔽痛觉的卡就行。 说完，池小池忍不住把视线下移，却发现楼影一边轻轻为他吹药，一边抬头看他。视觉冲击力实在是有点大呀。池小池玩笑道：“ 先生，这样不好吧？”“ 夫人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” 池小池心跳得有点快，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叫嚣着些什么，他想要听清，又忍不住抗拒。但池小池不想，也不敢靠得太近。他一个人活了12年，活出了个诀窍：幻想使人痛苦。他想都没有敢想的东西，现在有人往他怀里一样样的放，说这个是你的，这个也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，我也是。池小池拿得心里发虚，怕一个没报警哗的一声全没了。跨城水中月，镜中花。于是他努力寻找理由说服自己，小时候楼哥也说过要修电瓶车养他一辈子呢，四舍五入等于夫人了。